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Mark 同埋，今日带咗呢只歌《Headliner》送俾大家。 唔做头条新闻，仍然事事关心每日发生嘅新闻，化身各种押韵，个性代表民愤，歌词太敏感，我嘅歌秘感唔系秘闻，用 rap 将真相备份。 嗱，只歌主要大概系讲我自己作为一个 rapper 身份嘅时候入边，我会去 rap 一啲有啲咩关于啲乜嘢嘅事情啦，即系譬如系关于一啲可能基层市民嘅嘢啦，可能关于一啲社会好少人去关心嘅嘢啦。最重要一点就系话，其实作为一个 rapper， 我哋好坚信一定要系 rap 一啲嘅真话咯。 rapper rap 尽一切 rap 出 rapper 真谛 ，rapper rap 出真艺，肯 rap 真相越见珍贵。太多 rapper 标榜自己 rap 行新贵，但 headliner rapper 只会讽刺是弊。 咁呢几句咧，我自己觉得几重要嘅，就因为表达咗成只歌，我哋点解要 rap， 同埋而家喺个 rap 嘅香港嘅 rap 嘅坛入边啦，即系 rap 嘅圈入边啦，好多人好标榜自己系一个rapper 乜 rapper 乜，我点样叻，点样劲，或者点样点样。但系重点系佢哋歌入边，我感受唔到嗰种真。即感受唔到嗰种真说话同埋嗰种嘅感觉，变咗嗰只歌系好冇灵魂嘅一只歌咯。 HEADLINER， 坚持做 rapper 要 rap 出真话 ，RELAPPER， 坚持到而家 rap 出是非真假 ，HEADLINER， 坚持做 rapper 要 rap 出真话 ，RELAPPER。 Rapper 要 rap 出真话，成日都话 real hip hop real rapper， 咩叫 real？ 其实好简单，就是你讲真话咯，真你唱真说话嘅时候就是一个真嘅 rapper。咁呢几句歌词我自己都觉得几重要啊，呢只歌入边。 开行这荒途，沿途踏过几多冤枉路 ，rap 出是非真假，我叫 HEADLINER。 香港人网咁讲字好听。 咁讲字好听，我系 JJ 贾晓晨。 郭博士答客问 ，Hello Doctor， 大家好。 系啦，咁我哋咧今日咧就系嗱，咁讲就咁听啦。咁我哋今日想睇翻下咧，就系而家我哋成日都睇到啦，就系僭建嘅问题啦。咁之前啊，堂堂嘅僭建已经搞到好大剂啦。咁而家發覺我哋最新選到特首梁振英咧，有咁多僭建嘅情況，咁啊，其他高官都陸續原來有好多呢啲嘢係未公開嘅，咁而家慢慢即係浮出嚟啦。咁你睇到點解會有咁多僭建？咁背後又有冇一啲古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呢啲留翻陣間先同大家網友。我首先答咗一啲問題先。 好啊，好啊。 因為有啲網友寫問題嘅，未答之前咧就。恭喜人民力量咧，好多朋友参选，咁啊，希望佢哋旗开得胜。我亦都叫咗秘书咧，系赞助入咗钱俾佢哋，代表支持。咁同埋咧，同阿万必讲过咧，就系话如果佢哋有人选到咧，就有50,000奖金。黄毓民同阿大舅咧就除外，于是鼓励啲新进嘅。咁另外咧，我哋上次以前搞嗰个80,000对联比赛咧。就我哋而家審核緊嘅，有啲資料差唔多都完噶啦。咁啊，稍後咧就會有一個通知咧，俾人網就人網發表翻嗰個比賽結果。但都幾困難嘅一個對聯，世界接隊。但都多謝好多網友參加啦。我哋好公道，係引用咗對聯嗰個規格、評車、聲音、形字學同埋個意思咧去評選嘅。咁啊，講一啲有啲朋友問啦，我哋走色財咧，一係又係講錢嘅。 嗯。 首先講答一啲錢嘅問題，有啲網友問咧，嗰信用卡嗰啲利息咧好高，咁啊點處理咧咁？其實信用卡利息好高啊，講你自己節制啦，呢個就冇特別意見嘅。如果你自己節制唔到咧，我幫你唔到。但有一個危險咧，信用卡喺邊度咧？特別係女士添啊，要小心嘅。如果有男朋友，如果你個女士、男士都係啦，如果你有錢嘅。即是说你是有层楼或者有钱的人，而有个人呢说给了附属卡你呢，你最好不要要。附属卡呢通常那个主卡呢就帮你找数的嘛，但是不是的。全香港呢据我记忆中呢是只有汇丰银行呢是说个附属卡的人不用去负责个主卡的数的。 其他的信用卡公司咧，好多銀行信用卡公司咧，就話個主卡咧，佢唔找數咧，你揸嗰個副卡嘅人咧，你要找埋佢數嘅。所以以前有啲老千咧，好厲害嘅，譬如知道有個女仔有錢，屋企有錢有剩咧，佢就當送張卡俾你，咁你而家好開心啦，哇！有個人送張卡俾自己碌係咪？咁你攞咗啊，咁你中招啦，咁佢咧就用嗰張主卡咧。哇！買好多名貴嘢走咗數，你譬如一三兩百萬咧，你會俾銀行告你嘅，即係話你個附屬卡咧要負責主卡數，呢個係唔公道嘅，係得匯豐唔使嘅啫，所以大家一定要有小心嘅。好啦，另外咧就係話，喺嗰、那個、那個財富咧，就仲有一樣嘢啲經驗教大家啦。譬如話我層樓我冇爭錢， 嗯， 但我哋以前咧都攞一個 overdraw 嘅 line 嘅，係隨時調到錢走嘅。嗰筆錢咧，我唔用嗰一錢元，即係我留喺手喺度。因為你唔開定條 line 喺度嘅話咧，第一我唔使保持啲契啦，第二個條 line 咧，我隨時有乜嘢筍嘢或者有咩真係好著數嘢，我即刻有現金用嘅。咁同埋有咩事打到嚟咧，我即刻提筆錢咧，我就離開一個地方咧，我係唔使受佢嗰個危險嘅威脅嘅。所以我哋咧要攞定條拉嘅。好啦，另外大家喺處理金錢方面咧，到你有錢嗰一日，或者有多餘錢，你要擺一筆錢咧喺外國某一個地方，係用你自己嘅名義。呢筆錢咧係救命錢嚟嘅，因為我哋喺人生呢個社會咧。是说你会随时会惹官非的。 嗯。 譬如你揸架车同人冲突，或者酒吧同人冲突，你无端端同人打交，你唔觉意呢会误杀的嘛。咁你真的要着草的。你着草呢，你如果你冇不够命钱在外地呢，你就大件事的啦。所以呢，你永远呢到你有钱的时候呢，你要摆一笔钱在外国的。譬如说一二百万好，一百几十万好。总之这个人离开了一个地方，你都有不够命钱在外面呢，是俾你生活先。你有錢的時間要做呢個動作嘅，呢啲係我哋嘅喺幾廿年前已經有呢個部署噶啦。 你唔可以。咁你頭先講到外國有冇話邊笪地方好咧？即係唔係 擺新加坡咯？我新加坡調錢咯，我 即係新加坡就最容易調錢啦。 係啊，我走到第二度地方，我隨時人去到邊度，譬如我走到去台灣，我咪新加坡調錢過嚟咯，一個電匯就到啦嘛。但你人一定有不夠命錢嘅。 即係擺喺香港就 唔擺香港，我一離開個香港咧，我仲有筆錢可以生存到。 嗯， 即係你有多餘錢嘅時間，因為你要居安思危噶嘛，你唔可以學我哋而家嗰啲特區政府班謀利咁啊，見火救火啊嘛，你救唔切噶嘛，你鋪救火救唔切嘅，一人要做定嘅。 嗯， 要一定有不夠命錢嘅，因為你唔知出發生咩事噶，你無啦啦會惹官非噶嘛。惹官非，咁你个人要着草行开咗，然后先揾人拆招啊，摆平咗翻嚟。但你离开咗香港时，你冇钱唔掂啊！你讲乜都假，朋友未必救你，一定有钱摆喺外国嘅。呢个系经验之谈，呢个一定系好重要嘅。好啦，咁啊，另外咧有啲网友问题咧就话诶，点解我哋个社会咁多狗咬狗骨咧？為什麼大家都不能夠和諧相處呢？涉及我們的遊戲文化的。我們的遊戲文化呢，最大件事就是在打麻雀文化那裡。它不同外國的遊戲文化呢，譬如人家流行打橋牌，是講團結的嘛，橋牌。但打麻雀很大件事的。豬死下家，呃上家，害對家。俾我叫胡啦，即系对眼唔紧，对家上摆，砰咁啊！前面自己唔叫胡嘅，所以佢咧又要呃上家，诛死下家，害对家，咁啊单打独斗嘅。 嗯， 你个游戏文化打打啦，打到你自己同你精神会分裂嘅。呢个游戏文化系合作唔到嘅。我哋嘅中国人咧流行打麻雀文化咧，会带嚟呢一个咁嘅习惯性思维，你唔知嘅。呢个好大件事嘅。好啦，同埋有啲人咧。他不知道人世间，譬如我哋讲钱啦，钱就系、是、其实人生咧就我哋叫做俗语咧叫窿嚟窿去，即系话你出世喺妈妈个窿度捐出嚟， 嗯， 到你读书你望嗰啲学分多两个窿，跟住出嚟做事又希望银行多几个窿，系嘛？到你揾到钱娶老婆，你又为个窿，跟住你又为个窿啊，身败名裂又为又俾个窿累死，但到你死嗰阵时咧，你都系翻翻个窿度。 所以世间咧，其实你谂深一层咧，人生你真系窿嚟窿去嘅。所以咧就系话，真系唔使咁介怀呢样嘢嘅。好啊，但系如果你平时你做人咧，无论你打工好或者做生意好，你都应有三个 C 级嘅朋友喺你身边嘅，唔系政府嘅 C 级。第一个医师，第二个咧就是、律师。但律师咧好难揾到真诚嘅，所以最好揾鬼佬。哇！譬如你揾律師做顧問咧，咁你做生意咧，應該幫襯鬼佬 friend 又好啲，因為佢哋唔會話同你冧骨牌噶嘛。因為佢哋個律師行業好古怪嘅，有幅漫畫咧就成個行業形容咗出嚟噶啦。原告拉住個牛角，被告拉住個牛尾，咁啊有兩個律師坐喺度咧，擺兩個桶喺度揸牛奶。咁你搞完之後咧，就即球冇曬，即係你嗰啲官司錢咧全部打曬。呢、這個就係嗰行業，咁你要小心揀律師。但你冇律師喺身邊咧，有時你會跌中啲法律陷阱啊，同人交易啊，做生意啊，對你嘅金錢都有損失嘅。因為酒色財氣唔可以唔講啊，呢啲係常識啦。或者你知道或者唔知道，知道嘅你從新聞集一下，唔知嘅你提醒自己，咦，我有冇真係有叻嘅律師做朋友呢？如果冇嘅，你要認識翻一個，佢可以俾一個正確意見你，嗰、那個好重要。第三個師咧就係稅務師，唔係會計師喎。會計師咧就話係佢整起盤數咧，幫你遞上去嘅啫，全部都係你提供資料俾佢噶嘛。但係個稅務安排咧比較特別深奧嘅，佢事前要部署，唔係教你呃税，佢要教你慳税，或者教你點樣係合法嘅避税。呢、這個要揾稅務師嘅，唔係會計師。一般人咧就以為話搞稅務咧就要揾個會計師啊，嗰個唔夠用嘅。如果你正式做生意啊，或者處理，譬如話你打工，有成十零廿萬月薪嘅話，你都要揾個稅務師，嗰、那個係好專業嘅，因為我喺呢方面咧專才嚟嘅，因為我搞呢啲咧就好多部署嘅，咁啊唔係叫人呃税嚇，你要利用嗰個制度咧要避税，呢、這個涉及錢嗰方面嘅，即係一定要有呢個常識啊。好啊，另外仲有一樣嘢又比較好多人中招嘅以前。我有几个细伯咧，佢摆不定期，譬如佢有500万定期，佢攞透支咧攞翻500万透支，咁后屘佢攞咗500万透支咧，我唔用嗰阵时，我个定期咪收紧息咯，好利息啊嘛，我攞透支嚟去投资炒股，佢炒成啊，因为你钱担保钱系易攞啊嘛，啊到时咧咩佢银行出事咧大件事啦，你争嗰500万咧你要还足，但你定期嗰500万咧。是冇得收足的，翻嚟一埋尾咧，得翻50或者得翻30或者冇曬，銀行要清盤，或者銀行要俾人接收咗，兩條數嚟噶。好多人誤會咗話我喂，我擺500万定期擔保，我自己用翻500万，我發咗咧，到時有事我冇事啫，最多500万嗰條數啊，冚翻佢，冚唔到噶。呢啲又係陷阱嚟噶，大家要即係望又要小心。呢個比較好微細嘅陷阱嚟嘅。呢、這個因為我哋講酒，我哋呢個節目咧，酒色財氣為主。政治正話，啱啱問嗰啲咧，我得個笑字啦，即係唔係話大口氣啦，即係唔應該發生嘅事噶嘛，嗰啲係呢個係小事嚟啫嘛。好啦，另外咧就係話咁啊講到息嗰方面啦，講到女色咧，希望啲網友咧盡量少識國內嘅女人，因為嗱，譬如我哋嘅人生命運咧有80分。即係我哋講呢個比較玄學啲啦。國內喺中國出世嘅人咧，佢係最多30分啫，因為佢命根唔好嘅。你同佢撈埋一堆咧，你會蝕底嘅。即係兩個文化都唔同，所以我買畫我唔買大陸啲畫嘅。 但係會唔會譬如近期啲又好啲？譬如早期就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分途。 佢嗰個文化土壤出嗰啲嘢都唔方好啦。你見個個人即係等於最近啲人講大話做政客，佢埋嗰個共產黨埠。嗰、那個機制出嘅嘢出嚟唔會好噶，唔會好噶，佢唔會話你好人會更好噶，佢只有你好人咧行入佢嗰個埋伏咧，你會變衰。所以我喺中國咧，我冇朋友噶，係嘛？我同共產黨唔做朋友嘅，即係佢有佢搞咁啊好啦，如果年輕人咧最好戒酒，因為酒色財氣咧，酒咧就對人真係冇益嘅，你講唔到酒嘅益處出嚟。佢又會亂性，係嘛？尤其是而家你飲咗酒揸車仲危險，即係你對個社會唔負責噶嘛。因為一架車咧超過 30米嘅車迎頭撞咧，即係撞，即係50支步槍嘅衝力噶嘛。你揸架車喺街咧，你一個有件殺人武器喺手。我當年咧係曾經送一個演員啦，翻去邵氏清水灣度拍戲啦，我送佢一程啦。佢問我點解我成日避後邊啲車，開得比較慢咧咁。因為有一個道德咧好重要嘅，即係年輕人揸車咧，即係要有呢個道德嘅。你一個人揸車，你可以開快啲，你係自己負責，你自己揾條命交飛咧，冇人理你。但我哋都唔制嘅，因為而家整車成本貴啊嘛，同埋驚對方出錯啊嘛。有時你自己好正當揸車，但對方唔一定正當啊嘛，所以係。同埋最安全的馬路咧係最危險嘅，你會疏忽咗，會開快咗，一有意外走出嚟，有隻狗走出嚟，係咪有個波掟出嚟，你一窒咧就領嘢。所以我開到慢咧，咁嗰個朋友就問我點解我開咁慢？我因為你一上我車，你係一種信託俾我，我有責任咧係安全送到你目的地噶嘛。當年我解俾你聽啊，呢個係一個信託問題。即係你坐上我車，就話你將個性命嘅安全咧交咗俾我啊嘛！我係特別警覺，所以我特別開得慢嘅。所以嗰陣時咧，就我哋喺個駕駛嘅道德嗰度。所以你講話嗰啲國內嘅人嚟香港揸車嚟香港自駕遊咧，呢啲係戇居啊嘛，諗嗰個都傻噶嘛。佢哋呢方面冇呢個道德噶嘛。所以呢個道德咧係保護自己又保護到人，因為你個成本重啊嘛，整車你辦一辦都唔記得萬幾千噶，你唔係貴過坐飛機。我通常我哋揸車咧，我保留起碼五六個車位嘅。我唔快得嗰三秒鐘噶嘛，我離開咗五六個車位，但你係安全啦嘛，係嘛？即係冇必要話浪費錢啦，爭嗰幾秒鐘係嘛？咁好啦，如果大家做工作嘅人咧，譬如定時翻工放工，喺佢哋嘅人生咧，以為咧就死咕咕嘅。我就係一份工啊，幾多錢我計嗰條數，呢個錯嘅。你可以學習好多時間咧，利用啲時間咧係揾啲外快錢噶嘛。即係你總之你有個心去揾啲外快錢咧，你就有方法噶啦。你當然唔係話公司貪污啦，你用多好多空閒時間係用咩方法咧可以揾到外快錢呢個啫？係保持你對金錢嘅敏感嘅。如果你個心你唔諗住去揾錢咧，啲錢唔嚟揾你嘅。所以你一定要有呢個心，就算我打份工都好，我都盡量想辦法。有咩辦法咧可以揾多啲外快錢咧？一定要保持呢個心。我除非你話喂，我安貧樂道啦，我唔想揾多啲錢啦，咁啊，我講嘅嘢大家都唔使聽。如果你想話喂，我希望生活過得好啲，細樓又換大樓，你一定要保持個心咧，係個觸覺好敏鋭嘅。呢個好重要。咁有個網友就問我咧，有冇曾經曾經面對過一個嗰啲算命好叻嘅人？我可以話俾你，我乜嘢人都見過，即係都會揾嘅。即係呢啲係好多年前，我喺1970年、1971年，我臨結婚，我臨會俾人去踢嗰啲神打鋪啊，即係嗰神打館咧斬唔入嗰啲，我上去踢盤。幾廿年前，我自己俾佢試刀斬幾刀，我都咁夠膽啦，何況你 有冇試啊？嗰陣時 嗰個一個好深嘅學問，將來有機會講。將來嗰個比較好深奧嘅人體嘅催眠學問嚟，係好深奧、好深奧嗰個超自然嘅反應嚟。咁啊，所有乜嘢過去、未來啊，用乜嘢方法算命啊，點樣古靈精怪啊，有凡有名目嘅人咧，我都去揾噶啦。但個個唔敢見我，係咪？我一問佢喂，你一分鐘內你發生咩事咁，佢收工噶啦。你算自己先咁，佢收工噶啦。但是呢就我們在佛學的算呢就跟我們世間的算不同的，我們佛學算呢是用個緣起學去算的，就是那個是有根據的。譬如我看這個人行路地水火風，他不夠膽，因為他的性格不夠膽，我就推算我的人生來說他的成就是有限的。譬如說我推這個人非常貪心又沒有節制，那我就可以判這個人將來他一定會犯官非的。你現在做假數嘛，是不是一定咁貪心嘅人，咁你又要溝幾條女，咁你點樣壓貨得起啫？即係我哋可以算佢，你唔改變你嗰個行為咧，你將來一定出事，所以多數靈嘅。神龍輝俾我批咗嘛， 我批好多个人都靓噶，嗰时啲人唔信噶，神嗰、那个神龙辉当红炸子鸡，嗰中环饮茶。冚家俾霸曬啲位，又炒貴曬啲新加坡妹，又炒貴曬啲雞，冚家產喎。 咁唔貪又啱，又唔啱。嗱，你話頭先話唔揾外快咧，又唔好。咁去到邊度先至係可以攞到個平衡咧？又唔可以太貪喎。要點樣貪先啱啱好咧？ 知足咯， 知足 係知足，即係你認為夠啦，你要識停啊嘛，係嘛？你唔可以無止境啊嘛。你個貪欲一路無止境咧，就變咗陷阱啊。咁同埋有啲人咧，就係話。在個財政度咧，我哋講啲笑話啦，即係得個笑字。當年我哋喺金融市場有啲啊經濟學者啊，啲啊數字派啊，啲乜乜咁啊飲茶，佢問我：喂，你有冇有冇識睇圖表啊？我唔識喎。佢咁你買股票，我冇喎，我自己心水去買啫。 嗯。 咁佢搞好多理論俾我哋聽㗎，又咁又咁又咁又教你， 又 教你做孖展，又教你點樣梳，又點樣又期指，又咁好多嘢嘅。我到我金融一步風暴。我问他我你有没有借钱他说有我跟你收工就得了我就收工了。我們是用最原始最古老的套嘢。喂我不倒这铺不用死的嘛。是不是我借你银行钱喂一个浪冲埋你我会收工的嘛。那时候个个都不行呢你敲门都敲不到的嘛。冇人幫到你噶嘛，所以而家你好慘喎！金融風暴早兩次金融風暴，我哋都好多朋友都衰咗噶。如果佢捱到今日都升翻曬水啦啲嘢，唔使俾銀行攞咗去剝咗冇咗啦，渣都冇埋啦。所以呢個咧就話唔需要咁快咯，你又唔需要去咁搏，係嘛？即係你，因為你有個家庭噶嘛，你要保護家庭嘅安全噶嘛。如果唔係你個人好唔負責任， 即係可唔可以咁講話？即係頭先你話縱肯，就係你喺安全範圍以外嗰啲多餘錢咧，就放盡都去搏。 唔係多餘錢，係你有 即係 有一個規律嘅。 係啦，有個防障。 嗱，我哋咧就咁樣嘅。我咧，譬如話，我揾10,000蚊，我就儲3,000蚊。 嗯。 就2,000蚊咧，就做社會工作。咁啊，3,000蚊就做自己嘅平時開銷，有2,000蚊咧再投資。 嗯， 即系你可以编排一个程式，自己啱用嘅，根据你嗰个生活节奏嚟用噶嘛。所以就话即系要好公道咯。咁啊，另外咧就系话刚才嘅拉边讲啲题目咧就都比较大嘅。咁啊，而家咧差唔多够钟啦。咁我哋先讲少少个背景啦。背景咧，我哋先我讲个故事先啦。 系咯，俾你讲个故事先。 第二 part 咧。就跟住再講埋嗰僭建背後啦。 嗯， 講聽完一個故仔咧，對你睇僭建背後咧就有一個啟發嘅。因為以前我哋中國人社會好中意咧，就話啊，我老豆係做官，或者我朋友係做官，嗰、那個有個親戚做官，變咗你有少少違法嘅嘢咧，都有所恥嘅。有咩事咧，就同打電話俾個親戚啊，你幫幫手喎，我哋有啲嘢唔妥喎，咁啊周圍揾人打點嘅，佢唔會自己唔犯法或者唔違規嘅，多數都話識人識嗰、那個識嗰、那個咧，咁啊處理咗嘅。咁呢種咁嘅官本位咧，就形成我哋個社會。好啦，去到我哋大家回顧一個故事啊，真實故事嚟嘅，一講大家都會明嘅。我哋某一個有錢佬個仔，有一日揸架車喺公主道，有駁落。截停佢，有个伙计叫佢搞啲玻璃窗睇车牌，咁个司机咧就车住个佢自己公司嘅艺员，佢哋唔识我啊我，哇嗰啲新嘅当差，梗系识你啦，你系乜水个公子啱唔啱啊？就特登玩嘢，你而家我唔该攞牌出嚟，但嗰个差仔咧口衰。喂，溝女溝件後生啲啦，溝件老嘢咁。咁呢個係人衰人啦，呢個夥計。咁我呢個事主咧就火嚟啦。 嗯。 佢一家有門，一鬆壁咧，一家有門，架車就去。咁、那個警察咧就潛意識咧就掹佢個車門，即係追咗幾步俾佢掹住。一追咧一線咧，你一跌低，那個崩把咧勾住個皮帶，嗰、那個軍裝警員嗰個皮帶，咁啊拖死咗。但喺个拖嘅过程咧，佢拉咗支枪嚟响咗枪嘅。 哦。 之后咧，令到嗰架接仔摆薄攞嗰支仔几个伙计咧都落咗镬嘅，俾人告嘅。 嗯。 咁点解会呢啲咁小事出现咧？就一个人，佢唔做官，佢就算有少少财势， 識多，因為嗰陣時我知道呢個當事人個爸爸都係社會好吃得開啊嘛。到後期佢老豆咧唔使使好多錢，請好多警司，有好多人咧去菲律賓玩啊，揾好多人疏通。後屘嗰單 case 咧，個警員咧根據嗰個法例咧，佢100日內死亡咧就可以告你 murder 噶嘛。 嗯。 咁啊，我佢喺個短期間死咗，即刻就通緝佢翻嚟咧，就要扣留佢啦。拋喺間房，落去叉住，後屘先改誤殺。佢嗰晚一落柯倫拉佢翻差館拋嗰陣時咧，就俾電話我朋友啦，就俾電話我，佢哋請我出嚟食飯，要喺間房同佢打點。因為你入咗間房，你唔識人打點咧，你好大件事。我唔去啊嘛，咁我同我 friend 話我唔去啦，你自己去啦。好似嗰次係張權揾我哋，咁即係話呢啲咁嘅無妄之災咧，就係我哋中國人社會。就算他自己不做官，他自己去到咁上下有兩個錢，識多幾個做官的人，他都會恃勢行兇嘅。他覺得咧係好多嘢咧都可以擺平嘅。咁啊，就涉及咗係話佢哋今時今日喺我哋嗰個社會，有啲人回歸之後，將呢個咁嘅大陸嘅官本位嘅文化咧，更加喺香港咧擴大。 嗯， 以为咧我有权喺手咧就乜都得，所以咧就出事。一阵间翻嚟再讲 ，OK。翻嚟继续。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系 A Day Angus。呢首咧係我哋 A Day 同選民力量同嘉林一齊合作嘅一首新歌，叫《至安心》。 門前若風吹雨打，仍期望去找個家，多盡至少發夢的話。 其實咧，呢首歌咧就我哋開會嗰陣時咧，就想做翻一首係可以代表到年輕人嘅心聲嘅一首歌。咁住屋嘅問題，咁好多人就話買唔到樓啊，房屋政策就唔知點啊。咁所以我哋諗到就話做一首關於講居住問題嘅歌，俾填詞人同埋編曲嗰陣時咧，大家嗰個 idea 都好近，個成個感覺好 smooth， 大家都好自然咁做到出嚟 嘅。首次抱着爱个安稳会赠给我，谁曾画过相处起身有所说到未有怎么，情人受承诺让我安心，听得太易错，难道待我失信并未嫌多，极有志气也奈何。 咁我嚟听下嘉林个 demo 啦，好少女情怀，一首好小品情歌咁样嘅。咁我哋就将个歌词咧就写到好似一个女仔，一个男仔。咁因为好多男仔咧，每次都话啊俾个好安稳嘅家佢，但系点知一次又一次都令呢个女仔失望咁样啦。 谁曾画过首次抱出爱个安稳会赠给我？谁曾画过相处起身有所说但未有怎么？想承诺让我安心，听得多益处，难道待我失信并未嫌多？尽共到老或可得到幸运而一个，梦想的声音飞过，像百万五段歌，最近一生所缺。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A Day Angus。 郭博士答客文。 喂，咁啊，同大家继续讲啦。讲翻少少历史背景啊。嗰啲官场嗰啲人咧，其实咧你好容易对付佢。佢哋唔知道自己个死穴喺边度。1969年在尖沙咀海防道，不是69年搞错 sorry 在1970年度在尖沙咀海防道有一档租车档，即是那些以前巡逻街10蚊2个钟那些自己有那些。那一档租车档呢是我下面的人做的，在官涌那时候打小型足球，黄佩荣小型足球王啊，他们和拍着姚卓然他们那些打小型球。好啊，有一天有个人租了个车就撞了要他赔500蚊而已。咁啊，擺低身份證、車牌嗰啲，擺低登記咗嘅。佢話：我而家唔夠錢，第日嚟俾啦。咁啊，擺第日再嚟俾。佢第日咧帶咗個灣仔雜差嚟，反黑做嘅。咁啊，第日嘈起上嚟，響度。咁啊，我喺樓上飲茶，咁啊後面咁嘈，咁啊落去啦，見到佢同人嘈。咁佢話：我係灣仔雜差，我得，我賠幾多錢啊？阿大頭仔，佢賠500蚊啫嘛，冇要多嘅車房500，咪照500啦。我得啦，嗱，你誒灣仔雜差，我一定俾面你，收夠1000，俾面你嘛，咪賠多500咯。佢問我乜水，我哋翻問啦，閉馬啦。嗰陣時張榮樹喺灣仔做探長，當堂收工啦。 你帶翻佢。 喂，你咩條炮唔惡得噶？我哋唔好养条炮出嚟啊！我打电话话有人藏械啊，系咪？即刻滴你翻差馆落镬啊！大佬，你做杂差点啊？周围攞住拎条炮俾人睇咩？喂，我好容易害你噶喎！我派个人夜晚跟你出更，佢嗰阵时嗰啲杂差好串噶嘛，又同饮酒嘅酒吧醒啊嘛，你杂差当家唔饮得酒啊，大佬，系嘛？有内部规矩噶嘛？我害你噶嘛？我人跟住你当家，你行我行，你企我企，佢话咩害你噶嘛？佢咪赔1000咯，系咪？喂，而家你知佢嗰啲咩人大政協啊、中聯辦嘅夥計啊、做官咧，當街揾條友撞佢打交嗰啲撲街啦，成日翻差館，你以為佢真係照得起自己啊？照唔起噶，燈籠雖大啊，難保足長明啊，細佬，你乜做官又好巴閉啊？當你冇到啊，共產黨。好啦，另外咧，有啲人咧唔明白，就係話做咗人大政協啊，啲咩共產黨幹部喺香港啊，你識我啊，有咩事啊，話俾我聽啦，我幫你手啊。我哋撞過呢啲好多啲咁嘅人，我哋唔使幫我字啦。嗱，你咁好心幫我手，有咩事幫我解決，我下個禮拜請你去日本玩啦。咁佢唔得喎，我哋好難申請批，咁你自己照唔到啦。請你郵浮都去唔到，你咩權啊？幫我，咁佢就面懵懵噶啦嘛。好啦，如果國內嚟嗰啲友咧，佢仲大鑊。佢撞著我心情唔好咧，個樣衰嘅話咧，我點佢就食西餐，嗰啲意大利餐廳啊，因為法國餐廳，佢識英文都死噶嘛，佢唔識睇法文噶嘛。咁我哋又梗唔係好識法文啦，但係我專有名詞語言，把碼頭我學定噶嘛，大佬，即係埋到點住當一陣啦，磅粗你咪知啊，左幾句頂住噶嘛啲餐牌。好，你後去坐低咧，我炸雞仔去洗手間，唔加餐踎耐啲唔出嚟。個侍仔企身邊啊，佢唔敢講嘢，佢唔知食咩好，佢唔敢點菜啊嘛，佢唔識睇嘛餐牌。我行翻出嚟，我叫咗咩，佢未喎。我哋食咩？佢又唔敢出聲。我話：郭先生，你食咩？食咩？我食屎，你食唔食啊？唔該慘，係咪先？所以你玩到佢殘啊，大佬！佢唔該揦住啲餐刀啊，啲嘢傾傾框框咁啊，啲乜木嘴啊，乜土佬咁啊，土共啊，唔該慘，食咩啫？係嘛？玩殘佢啊！你照自己照唔起啦，我請你郵浮，你去唔到啊！你做官有咩權啊？仲話有咩幫我手？佢傻嘅，所以咧，你對嗰啲人咧，你唔使射佢嘅，係嘛？好而家你嗰啲咁嘅好啊，點解講呢啲咁嘅問題咧？就喺我哋中國人嗰皇權思想咧，我上一集講過嘅，好重嘅。佢一回歸之後，水鬼星成王，係嘛？君臨天下，同你香港咧整檔咁嘅中聯辦、新華社，喂，你收工啦，大佬，你擺翻去深圳啦，你擺香港替死咩？好啊，而家咧佢個僭建咧就話背後呢啲人咧，全部咧以前我哋講話喂，有啲網友問我，哇，你性格咁大口氣啊，又話啲人幫你揸掃把，然後你阻掟，我梗係阻掟啦。一早拆彈冇事啦，你唐英年嗰啲，你行出嚟鑊咗10年，準備做特首。喂，咁你準備做十手？你中國政府都揾個 team 嘅人培養呢個冚家產，教點樣做官，點樣講嘢，點樣去消毒？有咩蘇州市喺美國搞大人條女，有個女啊嗰啲咧拎走佢。喂，你除咗女人之外，仲有冇啲機仔啊？ 有冇曾經以前冚家產喺公司嗰陣時候搞嗰啲女工啊，俾人落咗鑊啊，講手尾未清啊，啲數未俾清啊，你都同佢消毒啦，大佬，係咪啊？喂，你嗰啲屋企僭建，你快啲啊，冚曬啲地牢啦！即係話咧，你成個中國，你都係有個皇權思想。我陰點個人做特首，你吹咩？我上場你往蛇咬我啊！佢真係咁樣諗噶嘛？所以咪佢全國大家闊佬難嚟咯，唔同你消毒咯，唔同你處理嗰啲。嗰啲咁嘅背後啲咁嘅唔乾淨嘅，如果你俾我哋冇事噶，梗係冇事啦，大佬，我組織啊清曬場，或者啲樓轉曬名，唔係我名下嘅，我都唔係業主，你話我咩啫？係咪？揾我上台都用得啦，幾多嘢安排啊？揾間 BVI 公司都查我唔到啦，好過 property 係咪？好啦，跟住佢哋咧，亦都冇你中國政府駐港班人都冇去教唐英年點樣做啊嘛。他老婆你溝女你連個老婆出嚟講嘢都唔識講㗎嘛。喂你要要求人哋原諒你老公喎、啊。你傻嘅呢、這個世界冇原諒㗎大佬。喺政治嘅戰場呢冇人原諒你嘅。冇人同情你嘅。佢梗係咬住你唔放㗎嘛對手。喂如果你唐英年個老婆叻嘅話係我老婆梗係冇事啦。一出嚟同教佢講。小女子身有隱疾。啊！嫁咗夫君之后，呢几十年来未能进行妇道，冇咗如水之欢，咁啊曾经引啊，曾经要求几次引堂而去，但老公啊我年轻，所以啊爱惜我唔肯同我离婚，咁而家我批准佢去外出搞几件嘢，咁你放蛇咬我？喂喂，我离婚，我老公唔俾我，大佬，我几伟大啊！咁啊冇事噶咯，我都未罩我老公，仍系我批准佢噶嘛，我执行唔到夫妻嘅任务啊嘛，梗系唔识讲啦呢班咁嘅懵仔，会识呢啲咁嘅嘢咩？好啦，呢个都冇问题，系好肉酸嘅。你成个中国政府去保一个人上场，临到嬲尾喺个辩论大会，如果你班人醒目嘅，做晒成扎 file 摆喺度唔喐。到我哋阿梁大哥、阿梁书记出嚟一踩你，你搬个花佬出嚟，喂米玉啊，僆仔，嗱我一单啫，你六单，咁佢收工啦。 功夫做唔足系嘛？ 屌我个以为咧一件真事啊！我又唔冤枉人嘅，因为我好多下边嘅情报翻嚟俾我嘅。到呢个唐先生出事，有人话俾佢听。喂，你要谂埋尾喎，咁大件事，使咩帮你手啊？点样点样？但咩件事啫？我做紧特首噶嘛，一做特首咪冇事咯咁。呢、這个咧就官本位啦，即系我有权咧，边个敢及我咁？跟住佢多谢嗰个人。喂，唔紧要噶，你咁关心我，咁老友，你中意咩位啊？第时我俾过你啊咁。 呢啲系内幕消息嚟啊 ，Doctor。 我梗係有情報啦！我喺香港幾廿年，咁多隊人幫我做工作，係咪先？你嗰啲人唔知道嘢，我哋都知啦。好啦，佢呢啲人咧就話此世啲二世祖，我再有埋權力，我坐上個位，你邊個敢及我？政府嘅官咧一定唔敢及你，佢揾食啊嘛，佢點可以及老細咧？但我唔知而家咧喺民間有權力及你噶，大佬有傳媒及你噶嘛，仲？仲有啲傳媒咧，係唔俾你中國政府收買到噶嘛？仲有啲正義之星噶嘛？咁佢咪即係未瞓醒咯？即係你個思想咧仲落後嘅，以為自己有權咧就可以隻手遮天，咁你咪死咯？咁呢叫燈籠雖大，難保足長明。喂，你有勢力，有好大嘅權勢，但你知蠟燭燒到盡咧，係保你唔到嘅。好啦，你發展到個背後。呢啲咁嘅皇權思想，你梁書記，喂你唔好講俾人聽話，你啲僭建唔知喎。如果我做銀行或者我做一個買家，幫襯你測量行，叫你做份上威亞報告，你連有冇僭建都唔識睇嘅，咁啊收工啦。喂，你兩公婆買層樓，你老婆律師嚟噶，呢個仲係好巴閉嘅律師啊，扮巴閉嗰種律師嚟噶。你唔喺个放大镜照啊？边度多咗忽啊？边度有冇嘢多咗？有啲咩唔妥？你唔使踢人契啊！嗰条猪肉佬话俾你听噶嘛？猪肉佬梗系醒啦，大佬猪肉佬好早卖猪肉开嗰个文天茶楼酒楼， 佢幾乎破產啦。有個時間，我下邊個學生救佢啫嘛，香港病唔夠佢收咗工啦。姓劉嗰、那個劉耀柱，係咪先？喂，如果唔係人哋咁醒目啊，都唔會揾個律師代表啊，話明嗱，而家有僭建嘅，你係知道嘅，你係唔可以追究踢契嘅。咁你一定知啦嘛。喂，如果我做佢又冇事喎、啊。不是講笑喎，嗱，因為佢哋咧權力嘅心太重啦，你邊個敢趌我啫？我坐上個位，所以佢連咧佢一選咗做特首，佢都唔走去消毒嘅。喂，如果我選咗做特首，喂我一走去話翻去中國遊浮旅行幾日啦，我漏夜喺假期啊，叫人裝修間屋啦，喂我第時出租而家翻新我外牆，我乜嘢僭建都拆曬啦，個地牢仔倒兩車泥落去。換曬木地板啦，封咗佢啦，但佢唔做嘅，恥勢， 即係唔係疏忽啊？你 唔係疏忽，我恥勢，你冇人敢趌我嘅。好啦，但亦都要講翻少少背景，因為如果香港啲僭建咧，你搞到而家連嗰個高永文都要將個兩個單位打覆封牆，你都要糾正嚟做咧，呢、這個係香港會死人嘅。室內的結構，我自己不可以說別人壞的，因為我自己有些 property 呢都一定有僭建，買回來有的，尤其現在的劏房，它要改水喉位的嘛，逢是改水喉位一定要入職的，反而你拆了兩幅牆，不是風力牆，你都可以不用入職，室內工程。那如果你說完全拿證來做，你全香港呢你要停頓的，你告不定的，沒得告的，所以他們應該有一個、比較快的方法，凡所有物業，你找個職司簽個名，話冇危險結構性嘅危險，同埋咧冇引起公眾安全，冇阻塞嗰個走火通道嘅話咧，咁咧你就應該係暫緩，即係有一個容忍期，或者補翻份積費咧，申請俾政府咧係交錢啦。呢、這個將佢規範化翻係做到嘅，亦都令到好多裝修工人咧有公開噶嘛，唔妥當嘅執翻正佢，妥當嘅多咗嘅拆咗佢。因為可以喺個市場咧，係製造到好靈活嘅。你咁嘅招牌好多都拆啦，有啲人搬咗鋪都冇拆招牌噶。打風跌落嚟嗰時，佢先要搞啫嘛。政府呢方面咧係個個瞓咗覺嘅，踢波嘅。 其實即係呢度講開僭建咧，你話其實好似你頭先講劏房嗰啲冚唪唥嚟講， 係啊，佢哋 周圍都有僭建 嘅，係啊，全部有僭建嘅。你而家你買間新樓，你拆一幅牆去改廁所，你都嗨噶嘛？你講廚房改大啲，水喉位一換，你要入個職嘅。因為你喐嗰啲水喉來去水咧，你要喐個結構嘛，一定係呢個法例嘅要入職噶嘛。但好啦，而家你哋而家咧，佢哋將佢煲大咗嘛。好啊，最大件事咧，你梁書記呢啲咁嘅人咧，我做佢係未必有事喎、啊。點解咧？我梗係唔認啦，大佬！你話我有僭建，我冇，因為我講過話冇啊嘛，我冇到底。我要等個 call 打落嚟，嗱，我呢啲咪僭建嚟嘅，我呢啲咧又冇佔用公眾地方，喺我室內嘅範圍，我又冇住人嘅，我唔係僭建，我係嗰個裝飾物嚟嘅啫，我多咗個玻璃架，我係裝飾嚟嘅，我風水位嚟嘅，風水佬話咧，我擺個玻璃架咧就旺財噶啦，得唔得？好啦，如果你我認為我唔係僭建，我同你打官司，同你政府打官司，喂，咁我冇理由特首唔打得官司嘅喎。我硬到底，我由头一定话我冇，我喺意念中我呢啲唔系僭建嚟嘅。等我 call 我打落嚟，话我有僭建嘅，我就罚钱，我咪先拆咯。打得嚟都做完啦，个特首系咪啊？阿飘又阿飘，飘嚟飘去都够钟啦。再跟住你仲可以拖公司咧，到时到啲文件入迟啲，一路拖公司一路玩嘢，系嘛？一路拖公司噶嘛？咁你打完好啦，但你排期打官司嗰阵时咧，你啲全部啲嘢唔讲得噶嘛？因為入咗訴訟程序啊嘛，你唔可以話個法庭未開確，你話我僭建，咪等個官判咯。但佢個地牢走唔喐嘅，但地牢走唔喐咧，你係好鬼鼠都封到噶嘛，係咪啊？喳喳聲封翻佢，咁啊換咗膠地板，喂，佢有個窿喺度，我冇用到喎，我唔使填泥噶，我封咗一陣石一個嗰啲石屎封咗佢，就係鋪翻啲膠地板，我冇用到喎，上手搞落嚟。咁啊收工噶啦，你咪话我多咗几嚿嘢，我当风水位啫嘛，当系嗰啲 好似华茂下边咁样掘咗好多窿， 系我 装 修嘅工程位啊嘛，你吹我唔上啊，我冇使用到啊嘛，系上手整落嚟噶嘛，佢旧手业主都认嘛，但佢唔系， 即係平時係扮老實、扮聖人、扮君子，係咪？一講咗咧，翻唔到轉頭，咁咪撲街咯！又唔夠吉屎，佢學我，我撐到底啊，大佬！喂，法官叫我拆，我咪拆咯！我都由頭到尾唔係僭建，咪等法庭判咯。嗰度都有一個時間噶嘛，但佢冇咁夠吉屎噶嘛。好啦，一係咧，你一早咧就認罪，即刻要認罪。我買入嚟嗰陣時候上手搞落，但都唔係僭建嘅，即係呢個咧係同埋你要識講嘢咯。喺十幾年前我買樓嗰陣時候，十年前當年嘅建築物條例咧係冇咁嚴嘅，呢啲咧唔算係僭建工程嚟嘅，佢唔係即時要清拆噶嘛，係嗰個有仲有個內部條例喺度可以容忍嘅，即係你冇影響安全都容忍嘅。咁你咪揸住人嚟講咯，我買翻嚟係有嘅。好冇引起嗰個觸發點，但你都嗨噶嘛，因為你係行政會議員，當年曾蔭權咧出咗個通告啊嘛，所有嘅人你都要檢查，你係搏懵啊硬到底，一日一早咧就要認衰，你又唔好喺度講大話，又話有又話冇又咁又咁搞咩啫？呢個徹底嘅，就係咧成死成個僭建背後咧，就係話人嗰種權力嘅心態啦。以為我一上咗場，隻手可以遮天，冇人敢及我，係人都要賣我帳。啊，咩咁大件事啫？佢哋又搞錯咗，因為而家呢個時代咧係唔同嘅，完全唔同嘅。有你中年版都係啦，你話幹部出嚟喺街同你打交，一齊翻差館，你都嗨啦，大佬一上崗罰錢，佢最驚上法庭噶嘛，香港嘅共產黨，佢唔知個法官點判噶嘛。你講個鬼佬審我，吳家俊仲驚啊嘛。嚼佢噶咩咁大件事啫？打交唔使死人嘅，我知道中年版伙计嚼你个冚家铲撞一撞，吹啊！所以你好惊我噶，但我好多阴招噶嘛。以前我翻大陆我系一见你啲干部样衰咧，我用内功碾个冚家铲只手啦。啊，站唔住啊！你好猛啊！一用内功碾个冚家铲，痛啊！掹几日啦。香港喺中年版嗰啲酒会都系噶，过后屘见到我惊啊！大佬握手，我用内功碾个冚家铲，嗰度扎鸡嗌人。呢头同佢握手，喂你好嘛咁啊，咁啊呢度用力捻佢啊嘛，系嘛害个冚家铲痛几日，我痛到眼泪水飙啊！所以你对嗰友咧，我哋唔锡佢噶嘛。你君临天下喺香港一个社会系咪先办晒嘢？香港有一国两制啊嘛。如果你认为你唔搞一国两制，你咪收工唔好搞咯。啱嘅香港人咪留低咯，唔啱嘅收工，系嘛？你自己玩晒都得噶，使乜喺度扮鬼扮马啫？佢哋而家佢死喺邊度咧？你嗰個梁書記，我上集講過噶，你自己來處唔乾淨。而家今日今時今日，你睇下咁多人上街喺嗌口號咧，大部分咧嗌你梁振英先生落台。其實咧唔係嗌梁振英先生落台嘅，就係咧佢唔嗌共產黨落台，因為你係共產黨陰點。就因為你嗰個共產黨駐港嘅幹部咧搞嘅行為咧惹起咗民憤啊嘛！你中聯辦、港澳辦啲冚家鏟香港搞中票啊，搞啲咁嘅衰嘢啊，搞埋堆文化啊，係嘛？一揈旗咧有幾百個人投你票，你又做到特首啊嘛？係你操控香港嘛？你唔好當香港人傻啊，大佬！你當香港係貴州嗰啲農村啊，係小農社會啊，個個都讀過書噶嘛，資訊咁發達。佢而家佢嗌個口話梁振英落台就叫你共產黨落台，因為你嘅權力係嚟自於共產黨俾你嘅。佢哋都睇錯曬，梁振英有咩咁大罪啫？係人都知噶啦。咁好啦，如果民主黨派嗰啲係扮嘢抽水啫嘛，就嚟九月選舉啦嘛，佢哋成班呢啲咁嘅古惑仔話人哋唔誠信，你民主黨嗰班友有誠信咩？你民主黨，你嗰啲咁嘅何俊仁啦、李卓仁啊，嗰站緊喺垃圾善眾街啊，嗰啲是但拎個出嚟照廢咩？佢冇誠信，佢哋有咩資格講誠信啫？共產黨搞嗰套制度出嚟培養嘅人，係唔可以同佢要求佢有誠信嘅。你要求佢哋啲人有誠信咧，你自己都傻嘅。所以我唔用呢個批評佢噶，我係話佢哋咧全部啲無能嘅垃圾，又蠢又懵又鈍。呢、这個就係佢哋嘅三寶嚟嘅，即係賭馬買三寶，佢哋呢個三寶中曬啊，蠢、鈍、懵啊嘛。中聯辦培養嘅呢啲咁嘅垃圾友， 跟住食共產黨飯嗰啲人咁咪蠢頓懵咯，又蠢又頓又懵，咁咪製造咗而家你自己捧啲友出嚟落鍋咯，係唔應該錯噶。喂，我如果我執我揸莊，我培養個人出嚟撈嘢，一早放大鏡照清楚啦，點會咁樣出事啊，大佬？是不出得事的嘛，所以你现在你梁振英和唐英年出事呢，你整个港澳版、中联版，包括中央政府负责管理香港事务的官员，是全部最大责任。你啲僆嚟的嘛，你要教佢怎样做嘢的嘛，你不用睇档的，叫你走嚟香港踎喺度冚家铲，日日走去食鱼翅鲍鱼啊，走去三群结队啊，卖中港车牌啊，卖政协人大的位啊，嗰城市仔啊，而家賣賣下仲賣到嗰啲咁啊，唔該撐委任議員嘅位嘅噃， 委任議員都有得賣。 有你賣我一堆，我咪影響政府整個位俾你撈咯。啊，睇你點樣招呼我咯。喂，唔緊要啊，網友我做緊噶，不過唔公開講咋。而家好多扎呢啲唔該撐駐港幹部咧喺深圳啊，就喺打深口攞人嚟福利樓啊，一棟棟啊，有啲啊霸咗一棟啊，要嚟收租啊，又冇俾足錢噶嘛。跟住整幾件唔該撐歪零歪斜嘅北姑踎喺度啊！有个搜咗好多资料噶，我掟出嚟佢坐过死噶，系咪？违反党规、违反国法噶嘛，我咪照你废咯，我卸你咩？我几多人同我做嘢啊？啱唔啱先？我梗系唔卸佢啦。好而家你嗰啲国民教育批钱，喂有冇拎佢开厅打啊？点解唔俾人投标啊？系咪特别要批俾你啊？ 千万喎嗰度，好犀利，成千万啊！ 成千万都冇用，你冇整啲嘢出嚟垃圾啊嘛！上一集我闹过嗰个李卓芬个乞衣啦，冚家铲你身为学者，为咗人哋俾几间董事你做喺啲公司，有啲董事蒲金，你出卖自己嘅灵魂，冇差晒尊严，系咪啊？丢人假噶嘛？喂，你嗰套喂唔紧要噶，你哋都唔使反对嘅。呢、這个世界咧，你同啲友拗咧系冇用嘅。啲老师又好难做嘅，佢掟套嘢落嚟，乜你啲学生真系八壁桥，冚家铲咪闹一堆嘢，真系当透火咯。跟住影张相 po 上 YouTube 几个人。巴比橋啊，整啲國民教育啲書啊，真係當透火點炭做巴比橋，影埋相貼上 YouTube， 小朋友做得噶，大人唔好做，啲老師係要撈噶嘛，好慘噶嘛，有壓力噶嘛，佢為兩餐飯食而家，你啲惡勢力嚟到香港，咪僆仔做咯，啊喂，我哋去巴比橋啦，喂你冇啲國民教育嘅書有啊，燒咗冚家鏟啦，咁啊真係透火咯，吹啊，你放蛇咬啊，係嘛？等你樣衰啊嘛，佢哋唔識嘢噶嘛。喂，你可以推銷我哋嗰個外國教育，但佢忘記咗你中共中央宣傳部一年俾成百幾二百億噶嘛，嗰啲經費宣傳外國教育，結果係點啊？結果全部係愛美國教育嚟噶嘛，變咗個個都移民去外國讀書攞護照噶嘛，你全部失效噶，你香港仲喺度玩，你黐線嘅，我開會鬧過嘅喺北京。喂，你每年摆成二三百亿宣传嗰啲咁嘅洗脑教育，洗唔到脑噶嘛？而家啲僆仔大个上网一睇，哇！呢个吴家产原来以前全部讲大话嘅，全部相反效果噶。但佢因为佢啲人咧特登搞呢啲嘢，呃老细钱啊嘛。佢嗰档咩国民教育嗰班友咪整啲钱翻嚟喺度养自己咯，过之身噶。你查佢照费得噶，佢呃老细钱啊嘛，要搞噶。我哋搞呢啲咧就个人生回归噶啦，要搞下一代系好听的，但系道理噶。咁啊，咁啲嗰啲盲工黑帝咁咪，哦，咁啊批錢咯，批錢咪個個有嘢做咯，個個知政府錢啊，知成咯。嗰檔嘢去過睇過噶，我嗰陣時有人請我睇，吳家欣仲衰過貴州嗰啲咁嘅咩友誼商場啊，入邊嗰啲咁嘅文化宮啊，咁嘅好垃圾嘅。 不過話時話，你話即係就算你點樣去推話要教育， 冇嘅冇嘅，你咪 咁你諗而家所有嗰啲高官好，所有嗰啲佢啲仔女啊，冚唪唥唔係去外國，都唔會喺中國，唔會香港讀書，唔會翻國內讀書 嘅。佢啲最自私嘅，佢哋唔會噶，佢嗰啲係出賣靈魂嘅人，我哋不消一提。我哋更加唔可以要求啲人講誠信，唔需要同呢啲人講誠信。那個誠信唔係對啲人講噶嘛。你對啲人講嚟嘥氣噶嘛？係咪啊？佢哋為咗揾兩個錢，咁啊而家咧有一樣嘢係好少少啦，就呢個新教育局長啦，唔知佢咪即係睇見風頭唔對自己搏撈啦，又無端踎咗上去，咁又喺度話個國民教育唔錯，有啲偏頗嘅，偏你老母啦，早你要睇過噶嘛，而家先睇咩？你咪今日先睇啫。如果你以前都冇睇咧，你係仲撲街。而家你見到民情洶湧啦，喺度又喺度吹水，喺度扮嘢。你最緊係照費，你攞幾多錢？點樣引發邊個編？邊個俾錢？邊個人？ 点样编法？喂，你共产党搞套嘢好大镬噶，所以共产党咧叫捉虫噶嘛，自己成日咧自己自己设计啲陷阱咧，佢自己死噶嘛。喂，而家个资讯咁发达，你香港推唔喐呢套嘢嘅，佢哋又唔识搞喎。你最紧要讲咩咧？中国三十年前新中国，我哋犯咗好多错误，啊，自己有个最早期先。我哋共產黨上場執政，犯咗好多政策上嘅錯誤。喺三十年前，三十年後，鄧小平出嚟帶動中國改革開放，喺經濟上我哋成功咗，但喺政治上咧，我哋仍然係失敗嘅，係冇實事求是嘅，違反咗鄧小平嘅精神。實事求是講咯，啊，八九民運，我哋係出咗錯，冇準備到點樣去打暴動咧，係啲學生會暴動嘅。所以个个踢波噶嘛，咁又出咗错，错咪错咯，用错武器，用错军队，系嘛？军队系对外敌噶嘛，唔系对内部人民噶嘛，你直情要全部认错噶。咪一个政府一个党，咪认错系最大嘅勇气嚟噶嘛。佢哋搞错晒个权力，佢以为个权力咧就要攞权威、攞威信咧，咁先有威信，唔系噶嘛。 其实肯认错就攞到民心， 呢个最大嘅勇气嚟噶嘛。但他們現在是搞錯了嘛，現在給那些柴仔啊，個個現在你今天，好像昨天說今天林鄭他們撤銷那個，就是政制改革那些不排斥嘛，喂，這些是很引人笑的嘛，就是你之前你沒有 去研究過、分析過的嗎？你出不到街那又怎樣？你出不到街你鋪鋪東西都過不到，鋪鋪東西都引起個社會反彈，那你就沒有了自己的威信了。 嗱，不如呢度咧，我哋即系听咗好多啊 Doctor 嘅一啲睇法啦。咁我哋好多嘅听众啦，咁可以 send email 嚟，同埋我都喺度睇睇个 封烟 嘅电话先吓，28927889。咁啊，欢迎大家咧封烟嚟，大家一齐倾下偈。 下一 part 再见，啊，拜拜。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大家好，我是雨乔，今天就想和大家介绍我的新歌《姊妹淘》。 你我共撑一把雨伞，观看旁人聚散，问成就变幻有几难，沿路唏嘘感叹，人每日上班已没关不关，路始终要行，直到天晚。 咁其實咧，我覺得咧，每一個十年咧，都會有嗰一個年代嘅朋友歌嘅。比如我哋好細個嘅時候咧，會有《有共情》啦，跟住大概十年前咧，就會有 Twins 嘅一啲情歌咁樣啦。咁嚟到今時今日咧，又覺得好似呢一類嘅歌好欠奉，好多都係情歌或者一啲好有裏面有好多控訴嘅歌。咁於是就有呢一個 idea 咧，就想叫監製做一隻咁嘅歌嘅。 难相信今日会面，亦会像初相识那天，能污名守诺言。人情多少善变，梦想亦沉淀，是问谁可怜？我昔日面善，但发现那默契依然，绝非肤浅。等得到难凭喜宴，姊妹畅叙怀念，哪怕又转眼十年。 姊妹淘入面的歌词其实很多都是我的生活写照来的，譬如里面有提到等啲朋友跟我倾偈，等到尾班车都开咗啦，都仲同我倾紧，咁呢啲画面其实都是我谂对很多女仔嚟讲都是有发生过的一啲即系生活上的事啦。呢只歌入面最得意的 idea 咧，就是老板阿萧生就提出真的想找我啲姊妹一起唱。咁其实大家而家听到的 version 咧，系里面的和音啦，系我啲姊妹嚟嘅。 愿他日活见，像是爬初相识照片，流露。淌出自然，情人多数善变，甚少被怀念，反而每天得姊妹挂牵，就等待实现，让往后数十个几年互相加冕，珍惜结伴留低的照念，就似相识那天。 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雨乔。 郭博士答客文。 Hello， 咁我哋又翻嚟呢一节啦。咁我哋有一位咧就听众打咗电话嚟，佢系陈生，不如你听下佢有咩问题啊？ 你讲啊。 喂，郭博士啊，主持你哋好。 喂，大家好。 首先多谢郭博士你教嘅知识。自从做咗你嗰啲祝福文啊，284啊，跟住做善事啊，做咗双仔之后咧，个变化真系好神奇，神奇到唔知点 讲。讲嚟听下，俾网友分享。 首先我就係可以令到我媽媽啦，可以我本身同佢脾氣唔知點解都好大，我媽媽同我婆婆嘅脾氣，最主要我媽同我婆婆飲茶就會嗌大交，我約我媽飲茶又係會嗌大交。 嗰婆媳好大鑊噶，係啊，你繼續講。 自從我學咗個博士啲嘢之後咧，就可以嗌交之，本來嗌大交起碼嗌兩日嘅，而家嗌兩三分鐘就會自己講對唔住，我媽就會覺得。出嚟同我讲翻嘢啊，好多嘢，自从入咗钱箱啊，好多嘢都和气咗好多，同埋以前会嗌得好劲，好无谓嘢嗌得好劲，而家都越嚟越冇啦，成家人都冇。 哇！恭喜你啦，恭喜你，恭喜你。 跟住我妈妈就知道我捐咗嗰啲百科全书啦，跟住有一日同佢讲开一件事，跟佢自己又发心去自己又捐咗啲百科全书出嚟啦，总言之个变化系越嚟越大啦。 系。 跟住我教我妈妈行284之后，佢。身体好咗，啲面色都好咗。本来我成日都话好攰啊，好容易眼瞓啊。我又要瞓成10个钟啊，因为我之前中过风啊。我20几岁嗰阵时， 点解20几岁会中风？咩事中风？ 我嗰阵时喺澳洲，即系4年前啦。我其实我都唔知嘅。我总言之，瞓到咁上下，后面血管就塞咗咯。 你小心个眼底中风喎，冇得夹，冇得医噶喎。 我嗰阵时喺澳洲啲个医生就话，后面条颈后面血管塞咗，所以就中风。 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平时得闲咧，搵只右手摆喺耳仔后边嗰个动物咧，即系捻下捻下佢，跟住左手咧喺耳仔后边个动物咧就拉拉下佢，俾条一路、一路疏通。咁有可能惊你你最好照一照系咪天生会窄嘅嗰个动物血管？ 唔系啊，嗰阵时我一日都好坏嘅，又成日食毒品飲酒啦，喺外國嗰陣時又唔瞓。不過其實中咗風都有好處，我身體而家好翻曬，其實都最大好處我戒煙同埋睇，即係好多毒品，好多朋友都戒曬，而家即係都好多都戒咗，因為嗰次中風之後又好似有啲得著咁。 毒品咧就係最危險咧，就再群翻啲朋友咧會再上癮嘅。呢個俾一個方法大家分享。當年咧我好多戒毒所請我去教人點樣戒毒，佢戒咗之後咧，佢一群翻朋友都好容易再翻煙嘅，即係再翻轉頭咧就最麻煩。好啊，如果你覺得心癮頂唔順啲人咧，你買過嗰啲咁嘅耳環啊，即係男仔戴有啲夾嘅耳環啊，咁咧你用力夾只耳仔，分開個位置夾咧，咁啊可以頂到嘅。可以，佢一過咗嗰個癮嘅發作時間咧，你就過到關噶啦。即係嗰個係用嗰個穴位喺個耳仔後邊穴位咧，揾個耳環嚟夾佢，咁啊夾佢咧，佢痛咧，佢可以解到嗰個毒癮嘅嗰個神經系統。呢個希望教到啲年輕人吸毒嗰啲想戒嘅方法。啊，呢個係最好方法。你有冇其他問題啊？你 有一個問題啊，我而家我哋屋企人都有捐錢啦嘅，咁我哋又。想住去放生嘅做，但系又谂唔到有咩方法，因为唔系好多钱。 你买几只？你买10零蚊草蜢放就得噶啦，唔好嘥啲钱。 啊，有捐钱，有时剩翻20蚊咧。 你10零蚊去买啲草蜢放咗佢，有啲钱咧唔一定俾我哋买书噶，你拎去东华三院都好嘅。 哦，有啊，其实 因为我唔中意人捐钱俾我哋个基金乜滞嘅。 明白。 我俾人结完嘅啫，嗰啲咁嘅百科全书即系。慢慢做啦，俾啲人有緣人咧就俾機會人結下緣啦。呢十方事大家做啦，一個中國人有一個中國心啦，係咪？共產黨當唔當家係咪千秋萬世我哋唔理啊嘛？我哋為個民中華民族請命啫嘛，而家係嘛？即係我哋唔理唔到咁多嘢噶嘛，人生咁短，邊理咁多啫？咁啊，盡做就得啦。好，多謝你電話， 多謝博士，唔 係唔係。 好啦，咁或者 Doctor 你繼續去講翻你頭先，即係好精彩喎。咁啊，睇法 佢哋唔知道咧，人可以噏機自己嘅。 嗯， 有一件事又好開心啦，就同大家網友分享啦。我喺嗰個自己嘅 Happy Harry 嘅網站咧，好多智慧問題咧，俾人答嘅。咁多年來咧，都冇人答到乜滯。有幾個大問題。最近咧，有一個網友咧係答到嘅，就答到一個七十歲老人家喺 IFC 屈親只腳，點解唔使錢啊？鐘頭內咧去到華潤大廈咧送嗰個郵件，好緊要嘅郵件，五點一個鐘頭要送到。佢係諗到係。跳趌一趌啦，坐天星船免費過海，去到尖沙咀，由尖沙咀咧轉翻個坐灣仔船咧，去到灣仔碼頭上岸咧就係華潤大廈啦。啱啱過三國，即係話香港咧，只要你用腦嘅人咧，佢就諗到嘅。佢因為我問佢點解會諗到，佢諗到個年紀七十歲。第一，佢諗到咧點解會喺埃希扶斯個位置？咁啊，好多人答問題，因為搭嗰個車嘅。有些人說我去搭單去四季酒店那裡就坐車去華潤又怎樣又怎樣，但是酒店 是那些遊客專用的嘛，你沒錢。他因為他在一個年紀那裡想到，他也都 search 到原來長者卡呢是免費坐天星小梁的，那就打開地圖一看，咦，有個天星小梁呢是免費過海，跟著坐回灣仔碼頭的船一上岸就華潤大廈，是最近這幾天有網友搭到的。所以我都未俾獎品佢啦，但都難得。好啦，另外一個問題咧，就喺新光戲院開完會五點鐘，係一毫子都冇，唔准打電話，唔准寫字，係可以翻到深圳羅湖嗰度咧酒店見人嘅，嗰、那個比較深奧啦。咁我又同個網友講嗱，你而家搭到呢個 IFC 免費去到華潤大廈，你可以揾到食，唔使擔心揾食問題。如果你搭到新光那裡而可以不用又可以不用寫字又不可以開口求人的又可以去到羅湖呢，我們就可以考慮會發達。 我想我有一點微博了，不過 你會發財，就不只是賺食了，就賺錢了。可以好，如果你搭到那個龜兔賽跑連跑六次再輸給個兔仔的，那個兔仔不黑眼瞓，真的正式跑，我哋可以做國際工作，唔止係揾錢啦，你可以做好多工作。但我話冇騎力子，冇臂力，能夠揸架車棍波、棍波、手波嘅車，能夠喺中環咧係出到去灣仔打個攣咧，呢啲係我年輕做到嘅，嗰、那個好高深嘅駕駛技術嚟，一般人唔相信。另外有個問題咧就話如果識足中國象棋嘅都聽過啦，有啲人。一些很高深的棋局，我呢就剩下士象全一隻弓，乜都冇了。對方呢有車馬炮相持相著一隻弓，和棋我當對方贏，到現在沒人答到我。他說你士象全有什麼機會殺棋呢？我和棋你贏。當然我那個國際電腦網呢，即是擺開公開那個國際象棋網，即是我現在九步殺棋的，有人八步殺到我有五萬元獎金，到現在都沒有人做到的，是吧？所以我成日话，喂，而家你嗰啲咁嘅做官点解出事呢？佢哋做专业人士，冇读过心理学，冇读过哲学，又唔系棋手啊嘛。咁啊，凭自己以为有权力喺手咧，就乜嘢都横冲直撞啊嘛。以为人哋要俾面你啊嘛。好啦，你而家你睇梁先生嗰、那个大内总管，我哋阿罗范招芬。嗱，我哋讲说话好公道啊。因為有朋友問過我，點解呢個女人搞到咁大件事咧，鑊鑊出去撐到都收唔到工咧？我你搞錯曬。我呢個女人咧係一個好忠心嘅人，呢、這個女人咧係好負責任嘅人，羅范招芬，同埋咧佢係好盡心盡力去做事嘅人，佢唔係為出風頭去做嘅，但佢性格有缺陷，佢唔知呢個性格上有缺陷嘅女人嘛，佢好強鬥勇。同埋佢當年喺七十年代去做政務官咧，係好巴閉噶嘛。咪屋企有個女人就喺做政務官喎，大佬。嗰時一做政務官，你嗰啲民政專員就已經係官方嘅，封你做太平紳士噶嘛。啊，嗰啲咁嘅當差啊、夥計啊，話個階級細啲，見到你要見禮噶嘛。你真係 Madam 嚟噶嘛？哇！到佢又一路升上去，跟住做埋 ICAC 啊一把手，哇！咁仲唔打橫行啊？個個人要服侍你噶嘛。咁呢種女人咧，喺呢個咁嘅工作嘅氣氛之下，而形成咗呢種嘅性格咧，要係個個人都要讓佢噶嘛。咁一搬出啲嘢出嚟，咁咪撲街咯。 佢唔知道而家社會唔係以前啊嘛。你又冇咁嘅威望，你真係有尚方寶劍咩？人哋唔俾面你喎，大佬啱唔啱啊？佢哋搞錯曬。但呢個女人咧係搞錯曬，佢啊呢啲就話叫做咧又係未瞓醒之流咯，未瞓醒。但呢個咧都係一個盡責任嘅人，我哋因為要講説話好公道。但佢唔知道自己死喺邊度嘛，佢喺個性格上形成咗佢一種咁嘅官威啊嘛，以為自己仲係當年嘅英國管治嘅時代啊嘛，佢唔知而家佢係俾共產黨累佢噶嘛，因為共產黨樣衰啊嘛，香港搞個遊戲。他當香港人是傻仔嘛，啊你中票又沒人不知道，是吧、你搞這樣的、保皇黨又沒人不知道，是吧，他當香港小朋友來的嘛，共產黨尤其是駐港這些木嘴，包括港澳辦的官員，你收情報都不收的嘛，收喂，現在希望你們中央領導人得閒多去看香港的蘋果、東方、信報，看人家的反應，那你就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但亦都可以講句笑話喎。喺中國共產黨以前嘅世界咧，有啲人咁樣諗嘢嘅喎。如果中國死一半人係最好，係啊，佢唔使煩啊嘛。毛澤東時代真係有人咁樣諗嘢喎，好撲街嘅喎。所以佢哋對於人命咧係唔值錢嘅，你阻佢富貴啊嘛。如果死一半人咁啊，得翻幾億、四五億啊，仲好啦。啊，個國家咁大咁多錢，分咪分多啲錢咯。佢真係咁樣諗嘢嘅喎，你哋大家唔知嘅喎。佢而家同埋佢哋唔明白咧，就話喂，香港人、中國老百姓有咩要求啫？唔好講話民主啦。點解正話我話喂，我唔批評梁書記佢哋而家梁振英嗰啲人咧？佢都唔值得我批評啦。如果你個政府連個憲法都唔遵守嘅，你啲人埋呢啲咁嘅政府堆而行出嚟嘅人物，你點會有誠信啊？啱啊，阿 Vin， 喂一個中國人，喂我遵守憲法都唔掂嘅，咩當年劉主席啊、劉少奇啊，唔可以行使憲法權力噶，呢個全世界我哋中國人一種羞恥嚟噶嘛。你共產黨不知道你帶來給中國人的羞恥嘛，沒有一個國家說不可以根據憲法來做事嘛，現在中國就是咯，你回去中國根據憲法做事會打靶的嘛，你香港你根據基本法做事都死的嘛，他現在還猛猛地拉布嘛，他不知道你自己共產黨導演過拉布才撲街嘛，搞啲普選啊咩成啊，你咪搞拉布，搞到而家都冇普選啦。咪你玩唔起，咪米叉玩咯，系咪？取消個殺咗個立法會，全部取消曬，全部行政委議員嘅自己委任，特首啊扮自己委任，選乜叉嘢啫？都有人喺度踎噶，你都有一樣好多人擁護你噶嘛？你使乜搞到咁煩啫？簡單啲，系嘛？最我都話啦，上一集我嗱，我帶頭搞共產主義嘅。你共產黨話要搞共產主義，大家一齊拎啲身家出嚟充公鬥快手，搞到唔好咁痛苦啦，大佬。喂，中央政府我都希望你少少好卑微嘅要求，你保持我哋中華民族一點尊嚴喺個世界度，你遵守個憲法辦事，冇人同你爭做皇帝，你要公平就得噶啦。我願到服輸噶嘛，回教國家入到去飲酒。要坐監嘅我咪唔飲咯，我偷嘢要斬手嘅，啲法律咁嚴啊！伊斯蘭教國家我咪唔偷嘢咯，但你要公平啊嘛！如果你連個社會制度你都唔公平，你講乜差嘢冇人信你啦，所以你對呢班人咧，總之你賣共產黨浮喺香港啲咧，我哋絕對唔來往乜滯噶嘛！你同嗰啲人講誠信好奢侈噶嘛，講唔起個，有乜資格同我哋講誠信啫？我本身係一個唔講誠信嘅人嘅，因為我唔需要講啊嘛。因为我都不应承人嘢嘅，你有几何叫我应承人嘢？我又不用你信我，我又不会信你，是吧？现金交易，所以我没有诚信问题，因为我不应承人嘢噶嘛，我永远不会失信于人噶，我永远都是弹弓手噶嘛，我花名叫国际弹弓手，我永远保留一手嘅，系嘛？我不制噶嘛，我点应承你啫？我点为咩事应承你啲嘢啫？但你共產黨唔係啊嘛，細神劈完又咁又咁啊咩？落實乜乜，落實乜乜，你老母嘅落實落乜叉嘢啫？落使乜用呢啲名詞啫？ 嗱，你話如果我暫時咧就行一國兩制，適當時間啊調整，你哋認為留低嘅留低，留唔低嘅唔該你哋移民咁咪收工咯。又要做雞，冚家產學人攞政治牌坊，引人笑啊！你咁嘅嗰啲咁嘅死人火，嗰啲咁嘅太空發展，六十年代人哋都有啦，上月球上你老母啦，上丟架。我哋做咗個研究啊，俄羅斯今日停喺度唔喐啊，照持現狀啊！你中國照而家咁嘅情況發展二十年，你追唔到啊，靚仔烏釒釒。當年啊，如果唔係尼克遜俾個電話蘇聯啦、啊，中國已經變咗原始時代啦。話明掟核彈照平你成個中國慘平你噶嘛，恢復石器時代噶嘛，俄羅斯開咗會，所以鄧小平咁中意尼克遜就咁解啫嘛。但尼克遜喂屌你唔好搞啊，因為佢哋有個協議咧，動用核武咧要通知美國噶嘛。嗰啲烏釒釒喺度，而家咪好咯，圍攻你個冚家產。你睇佢哋搞呢次胡主席嚟香港，我哋真係覺得丟架嘅。六十年代大暴動之後，未試過咁樣風聲鶴唳。中國嚟咗三萬個幹部，呢一次三萬人啊，大佬為咗胡主席嚟香港個保安啊，所以你見通街啲人咧，好似都唔同樣噶。三萬人扮鬼扮馬，你使唔使咁驚啊？兩公尺鐵桶，你以為好穩陣啊？我嗰先同我朋友飲茶，琴日喺星光行，我求其喺星光行大廈天板擺一樣架撐，跟住走去麗晶而家叫。嗰、那個麗晶舊酒店，天板解就架撐。你喺個 洲際啫， 洲際酒店，你喺個搞升旗禮，搞喺個會展中心後尾，我兩件架撐收曬你工啦，全部家屬謝你獲屬啦，三萬人整水馬，佢未瞓醒，係咪啊？咁驚係咪差做主席啦？係咪啊？丟中國人架啊嘛，保你唔到噶，佢哋都傻傻地嘅，而家啲架撐好犀利噶嘛。星光行樓上天台，麗晶大廈酒店天台，你千軍萬馬冇用啦，你成班人踎喺度，兩件架撐收曬你工噶啦，係咪先？所以佢啲自己呃自己噶嘛，古靈精怪個記者大聲啲問嘢嚟拉人，搞乜差嘢啊？係咪？咁驚嘅你咪唔好嚟咯，係咪？呢個民主社會亦都係對你個政府有益噶嘛，無論佢嘅反對精神。啱亦或錯，呢個一個健康產品嚟嘅，有唔同錯誤聲音你都要聽噶嘛，即係俾人哋發聲係令你進步噶嘛，你咁都容忍唔到，容忍唔到你咪閉關咯，冇所謂噶，嘛搞共產社會主義都得噶，我哋即刻充公活身家，唔啱嘅我離開個社會，有邊個人有問題？ 哇！我個個咧就掛住聽你講嘢咧，就啊，我哋啲網友可以發多啲問題嚟喎， 係咪啊？所以佢哋嗰啲人咧，就成日都未瞓醒噶嘛。好啦，正話你仲有一個問題問我喎，啱啱好似除咗嗰個教民教育之後，仲有一個啊。 咁近期咧就主要係落區嘅時候啦，咁佢哋而家即係好多佢哋都即係開始親民制啦。咁咧就都點解又會出事咧？咁其實即係都係好嘅喎，可以同大家嘅市民多啲接觸。 逢係做好事咧，都要睇人睇時間噶嘛。咪一你去話落區做好事，但你又係唔老實啊嘛。 嗯， 你係揀定啲臨時演員噶嘛，大佬，你又當香港市民傻噶？ 嗯。 你係咪真係咁公道話？我真係落區啦，咩人都可以嚟到接見到咧？你揾曬你啲自己私自己有真係做臨記，去完之後真係飲下午茶免費，咁你咪撲街咯！第一，第二咧，你上場做特首，你害埋下邊啲官員丟架嘅喎。呢、這個時間風頭火勢就嚟選舉，你聖人落區都死㗎，咁揾抄啲嘢嚟嚼你㗎嘛？即係話咧，你證明呢班人咧。是没有读过哲学，没有读过心理学，更加没有读过这个市场的行为学，是全部白马的。尤其是他说吴家产现在水鬼星城王，说哈佛读书的姓张那个张振远，张什么差，他老母了，影响哈佛的招牌啊，知道你说吴家做军师，是不是？这个时间风头火势，民主党在嚼你啦，你走下去， 同埋你要摆啲弃子佬落去死啊嘛，因为你系公光明正大，所有唔论左中右嘅人，你嘅市民出嚟，我哋见你，你自己唔去嘅，有失身份。我身为一把手，我咪叫下边啲民政局嗰啲人去做嘢咯。有咩问题拎出嚟检讨？佢而家做戏俾阿爷睇，即系话俾佢听咧，好似好落力啦咁样。咁你人哋睇到伪君子嚟噶嘛？你搞掂自己苏州市先啦。点样处理嗰僭建问题？点样出嚟答完先啦？你都未答，咁啊走去学人做 show， 做 show 做得唔靓，咁你咪出丑咯。好啊，仲有一样嘢危险噶，佢哋唔知道。你哋大家睇翻电视，据我所知咧，鸭脷洲咧，青怡半岛嗰扎嗰个岛仔咧，不嬲好和谐嘅。大家因为喺个小岛度生存咧，系好和谐嘅。佢呢班木嘴行落之后咧，就全部搞分化。变咗喺岛内嗰啲鸭脷洲啲人咧，分咗两派啦。原本冇两派嘅，好和谐嘅。你唔落去咧，就好过落去。嗰啲岛仔大家冇仇怨噶嘛。佢而家唔系，你睇下你反翻个记录，你鸭脷洲都死噶，变咗两帮市民喺度嗌交噶。即系话你梁先生要小心，你哋呢啲咁冇道德嘅人，咁冇sense嘅人。咁冇人格嘅人，今时今日包括你个团队咧，你去边度咧，只会带嚟俾个社会分裂嘅啫。你唔会带嚟社会好嘢嘅。佢连呢样嘢都分析唔到嘛，咁你咪唔识捉棋嘅后患咯。喂，敌我矛盾，你都知道边度系矛盾噶嘛？你又唔知自己呢啲叫做唔知样衰啊嘛。好啊，呢班人咧就三个字形容晒噶啦。蠢钝懵，即系恢复翻以前你又讲西九嗰个文化区，就而家呢班人咪变咗九西咯。应该硬嘅唔硬，啊应该唔硬佢又硬，系咪先？咁呢班人咪变咗成扎都系九西咯，自己做咗九西人物，系咪先？咁啊罪魁祸首就是、中央。中国共产党驻港的官员责任在那里。喂，派你几千人在香港，大佬又收情报，又搞小组，又搞埋堆文化。你老母你都冇睇到嗰个剧情系点嘅？你点样喺你点样处理香港事务啊？嘥订嘥好多钱噶，嚟搞好多无谓嘢，印个咁嘅声，香港基本法啊，吴家产攞个基本嚟俾我睇噶，我礼手调查咗落垃圾桶噶。他哋唔知嘅，佢个心嘅多谢咁啊！转头我掉落垃圾桶，我揭都唔揭噶。老母，我哋自己睇唔明，你睇得明咧，又唔会依照个基本法嚟执行嘅。咁啊，佢又支钱噶嘛，又搵人筹钱啊嘛，打好多名目噶，又叫啲单位捐钱啊，又叫嗰啲单位捐钱啊，又打有钱佬心口捐钱啊，印基本法啊，去研究啊，做研究啊，嗰个吴家产去支钱噶，支咗自己都睇唔明噶。所有中国共产党驻港嘅官员都有责任，成个香港。你全部都冇智慧嘅，全部你养杂流罗冇智慧啊，梗系紧系啱噶啦。佢哋食嚿掟几个骨头出嚟去争嘅啫嘛。你睇下而家已经争紧啦，工联会、民建联咁样死左仔，冚家铲而家咪争位咯，就嚟选举啦。佢内部都不和噶，系咪 啊？其实咧，而家咧就讲到呢一节咧，就好多听众咧都问问题。咁我就可能咧有啲可能要下次再讲，不过随意讲几个，睇下 Doctor 不如一次过咧，睇下点样去归纳一啲嘢，整体去讲啦。啊， 你讲个问题出嚟啊？ 有啲咧就唔系关乎今次嘅，嗱、啊、咁有啲就问到咩，即系有边一种功夫咧就系、是、最实战嘅？2017啦，有冇呢个双普选啦？其次咧有啲比较关于我哋今次嘅咧，有啲就问下关于个楼市点睇啦。咁啊， 楼市好简单，楼市系贵买贵卖， 系啦， 嗰、那个系你跟个市场条招，贵买贵卖咯，冇所谓噶，你要住嘅贵人唔关你事。好啊，如果你话喂嗰啲双普选，你哋冇所谓嘅。喂，就算冇人選到入去，佢所有啲咁嘅左仔啊，啲咁嘅中聯辦中曬票啊，攞曬呢位冇錯。咪做街頭戰士，佢仲撲街啦，大佬。 好啦，咁跟住咧就有幾個問題，就問下嗰、那個即係金同埋銀嘅價錢啦，嗰、那個價格啦，同埋。 誒，嗰啲問嗰啲財經專家，我 咁有一個咧就反而佢就問啦，有咩方法咧去淨化控制情緒咧？ 控制情緒好簡單嘅啫，你。你 有咩事嘅时间，一发觉自己咦好少冲动，咁啊深呼吸十下，数住睇住啲呼吸咧点样入嚟，点样出去，系咪？或者你背熟几首唐诗，一有问题咧，咁啊喺度猛念唐诗都好噶。咁啊，你可以将嗰个心境咧定落嚟噶嘛。 系啦 ，Doctor 去过翻几招，咁等我哋即系。 上我嗰、那个我嘅网站有好多方法嘅，好多以前教落嘅。成个香港未来而家好古怪嘅，你个僭建咧，而家个僭建咧就有大家同大家分享啦、 嗯。 第一单督唐英年嘅系张明报。 嗯。 第二单督梁振英嘅又系张明报。好啊，跟住咧你要知道，点解呢张明报咁多资料咧？佢早唔拎出嚟，前唔拎出嚟咧？佢咪校啱时间拎出嚟咧？佢点解早唔拎出嚟咧？系咪啊？佢要等你完咗之后再拎出嚟，咁你梁振英阔佬懒你啊嘛？咪你自己有几多嘢你都唔走去消毒啊嘛？一早鬼鬼祟祟话内部装修屋企咁啊，要拆晒清晒啦，你都唔理嘅。咪如果我做张政府，你嗰都唔系人才啦。我哋即系喺度搏懵啊！我资料喺晒手，我咪使还手掟出嚟咯，清理场。等阿姐上去做特首啊，就嚟。我哋阿林郑月娥好容易做特首嘅啫，清理场，再重选过，再有人投票嘅，咁咪俾阿林郑住紧咯，接你个位咯 ，app 顶住先啫嘛。因为你发现你个民，你嗰个民怨都咁扑街啦。所以嗰时我有一集我提过噶，我话梁先生，我睇呢个死人相，你都唔好搬个礼宾府住啦，佢都唔知道，我梗系唔会讲明啦，系咪啊？你都受不起啦，尤其是你屋企嗰只咁嘅吉怪冚家铲，古灵精怪，穿红着绿，系咪啊？咁啊，而家佢真系你好快搬翻出嚟噶，扫你走仲咩嘢啫？咁咪俾政务司 acting 咯，跟住再玩过。喂，共产党一定唔同你孭飞噶嘛，下边保你班人都唔会保你啊嘛，柴仔系嘛，好啊兄弟系嘛。衰嘅，大家做契弟啊嘛！佢哋班人冇奉喺共產黨咧，係冇人性噶嘛！佢黨員都係噶，佢自己有殺自己有最叻噶嘛！你係犧牲品嚟噶嘛！哇！你咁啱上場都咁多人，一睇到噶嘛！呢張報紙點解有你咁多資料咧？作件頂出嚟咧？好啦，尤其是你嗰啲高永文嗰啲屋企兩個單位拆幅牆，好機密噶嘛！我買兩個單位拆咗逢牆都有人知嘅。 佢系自爆噶嘛？ 梗唔系啦，有人督背脊噶嘛？我话抄翻二十年前，我抄翻二十年前啲料出嚟，仲有几多分钟啊？ 我哋时间都 差唔 多啦。 咁、哦、你抄翻嗰啲咁嘅廿几年前公务员啲出嚟，咁啊而家死噶，而家你做紧公务员，我其身不正都死噶。佢以前嗰啲有啲系办离婚攞两份津贴，有啲咧就原本结婚唔注册嘅，两个公婆做公务员，佢又攞津贴噶嘛。而家你料翻晒啲嘢出嚟，佢死噶，系嘛？咁你而家你風聲鶴唳噶，咁你公務員你咪自己聽話執衫咯，唔好搞咁多衰嘢咯，唔好拖慢啲嘢咯，好大鑊噶！而家你起層樓啊，拖到你撲街噶，尤其是地政總署嗰啲冚家產啊，你一定要落去鑊啊，估價嗰班冚家產啊，以前你識佢咧，估價平啲嘅，好多方法嘅，你唔識佢咧，冚家產估你天價噶嘛，啊，嗰啲係隱形貪污，啲錢唔喺香港俾噶嘛，係咪先？咪多谢大家今日啊！有机会再倾偈。努力用功啦！我嗰个练功嘅方法咧，系非常有效嘅，系我一生人嘅精华，系改命运、改健康，同埋改你个观察力。咁咧，你如果你答到个问题咧，你真系可以，你要相信，唔好话自己唔得，你一定得嘅。你希望你坐喺度有钱嚟揾你，咁你就会有钱噶啦。你要有呢个信念，要好强。你睇我哋喺首饰财嘅网嗰度个秘密嗰套电影嗰、那个纪录片啊，多谢大家。 Caution, caution.